无限惊喜尽在京城妇产医院第三届胎教音乐盛典，报名咨询电话3800620。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留声机， 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那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周笔畅的《笔记》，是我们一位听众叫做神威的朋友，他说要点这首歌要送给我的母亲。那么在这里也要祝我们这位叫神威的朋友的母亲啊，能够健康快乐，天天开心。下面这首是来自尘埃点到的小刚的还原，也就是周传雄的歌曲啊。他说主播好，我又来了，我突然想要听小刚的还原，那么这首来自周传雄的还原来送给你，一起来欣赏一下。 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 今世难以分辨你走了多远，我哭了几遍。潦草的白天，想不起你的脸，敏感的黑夜，呼吸听得见。迷惘的人要受罪，左右都不安全，爱多要一点，哭多受一点。 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周传雄的《还原》哈，是我们这位叫陈爱的朋友点的，他非常喜欢周传雄的歌曲，同时刚刚也提醒我说，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失误呢？可能是主播的手抖了啊。嗯，好，那么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原来都是错》，他点的那首离开即归来。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卧底归来》的主题曲，一起来听一听。 扫尽尘埃，拨开阴霾，去分辨世界的黑白。眼睛睁开，怀抱张开，会见证真理的存在。一切自由安排，谁守的海，谁欠的债。别忘了我们是谁，为什么而来。有时候山川也精彩，有时候离开即归来，把世海都掩埋，飞时只剩鲜花盛开。脱下战衣，降下旌旗，等红日在东方崛起。放下屠刀，仰视胜利，就算是最后的胜利。等待最好安排，面带微笑，心中有爱。我知道绽放都精彩，每一次归来都期待。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15号，好音乐九五九，我

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就在一起一生相守不弃，就在一起谁都不许说分离，这段恋情是上天给予，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侣。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音乐留声机，现在听到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是来自好久不见他点到的一首最美情侣。哇哦，非常非常的羡慕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女朋友，祝她天天开心。那这位好久不见的女朋友，你有听到这首歌吗？是专门送给你的哦。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可以说是貂蝉的小粉丝。他说这首歌曲呢是要专门送给我们的主持人貂蝉的。我在这儿就替貂蝉先谢谢你了，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我们的爱》。 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现在我还默默地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 好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播放的是这首华晨宇的《寻》。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啊 Darin， 他点了一首歌曲华晨宇的《寻》，一起来听一听。

只是梦，重新在你的眼里发现我的温柔的世界，一次一次在暮色里，害怕又听到自己叹息。若如果没有你的爱，我想宁愿在你身边的爱情海，仿佛一个 受惩罚，感情会掺杂某程度。 惆怅， 记忆更迭，却无法忘掉你那冰冷。